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美琪，今年20岁，因为在南方长大，小时候就很少见到雪，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北京赶紧下雪吧。我妈说，在我出生的时候也下雪了，但只是就飘一飘结束了。而我就觉得是给我还有我家的一个礼物。现在我已经长大了，见到雪的机会也多了，然后每次见到她，我就会去想我妈当时有多痛呀，还有她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呢。希望大家见到雪都是开心的吧。 知道地知道我不知道，你躺在他的怀抱像弯了腰，我风华正茂什么都得不到，爱你只是徒劳，我没钱让你瞧。那些年的匿名还静悄悄，我送的玩具包包他还在笑，错就错在你服了现实的药，变得内心浮躁，面目全非可怕的药。知道我不知道，你躺在他的怀抱笑弯了腰，我风华正茂什么都得不到，爱你只是徒劳，我没钱让你瞧。那些年的匿名还静悄悄，我送的玩具包包他还在笑，错就错在你服了现实的药，变得内心浮躁，面目全非可怕的药。 现就在漫游 FM。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老爷们啊，你们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哎呀，每读到这个英文我都特别紧张啊。这个漫游嗨翻天节目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谁？我就是你们的徐科啊。 我是不是应该接上茬呢？ 啊，对，你应该。 大家好， 这个 我是 跟着我的 hip hop， 跟着我的节奏在漫游里面 hip hop。 这说的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我该说的节奏是怎么样。 啊、没关系，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啊，你就接就好，生接。 好尬。好、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漫游观察员佳妮。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我们在哔哩哔哩上面搜索漫游嗨翻天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啊，也是一个可以看的，欢迎大家跟我们这个直播进行互动啊。 对，那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提早在等候，是吧？那就欢迎我们的丫丫跟着我们的小哲还有黑暗的世界，我们一起来探索漫游。今天跟着我的 trap， 跟着你的 hip hop， 跟着我们的一起节奏。哎，我为什么给自己设这么难的呀？这个事情啊，真是主要 今天是有备而来啊。 不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其实没有，我这真是临时所想。主要是因为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啊，今天总算是见到大神了。 哇，真的是一位大神啊。 你知道在游戏玩家的世界里什么是明星，什么是崇拜的偶像？ 那当然是排位靠前的了。 没错，就跟我们学校学霸里边排名靠前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人班级排名第一，哇，不用想，无论是哪个方面一定很优秀啊。无论是这个做人做情商啊，无论是在学生会的表现还是在成绩上的体现，这个人一定都是很完美的。 对 啊，这个说到游戏里自然是这样。如果这个人排名很靠前啊，一般会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就是靠着非正常手段靠前，第二种就是靠着真正厉害的手段靠前。但是呢非正常手段很容易被大家识破， 对， 最终留下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强者，对不对佳妮？ 对，这就是真正的强者才能跟我们分享干货。 没错，其实在女生世界里我就给你简单比喻一下啊、 嗯、 就是比如说你们总爱看一些网红分享一些衣服的指南啊，他就是究极网红，就是衣服搭配的食物链的顶端， 就是那个粉丝几千万的那种。 对，就是他穿随随便便穿一身衣服让你觉得哇，我要模仿，我要 copy， 我要跟着我的 style 模仿他的穿衣风格，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然后就是对，就是让你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敬畏啊，就是这样。其实今天呢说实话， 嗯， 来到这儿的两位，一位是咱们的同仁啊，一位就是游戏里边的大神。我觉得佳妮，是你来介绍还是让他们自己来介绍比较好？ 让他们自己来介绍吧。 好，就听你的啊。那就请出我们的两位小鲜肉及帅哥，技术与美貌于一身，实力与才华于一身啊，从他们的面部面容和面部所体现的年龄和胶原蛋白来体现，都是无论如何地道的小鲜肉啊。 我们嘉宾脸都已经红了。 太热了主要是。好，那二位自我介绍吧，就直接。 好的。好，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游戏大神。开玩笑的。 你也算，你也算 啊。我是一个游戏比较菜的玩家，然后是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的子昂。之前呢在青年广播的微微笑栏目也和大家见过面。 是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才是真大神。 哎， 好的， 等会儿大神先不要说话，先让人请我们看看你的手指。 我的手指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要看看大神的手有多长。 骨骼惊奇， 骨骼惊奇。 我看你是一个 很 如来神掌。来试一试。好像并没有差太多。 不是不是，你看见没有，大神的手显得有一点骨感，显得有一些力量。 哇，没想到主持人是 还有些美感、 啊、对。哎，你看佳妮看出了 咱们 的 美感， 对，女生看出了不一样的 两个手控 啊。对，好，那个大神，现在我给你铺垫完，你就开始做自我介绍吧。 啊，好，感谢两位主持人的商业吹捧。 啊，我吹啊 啊，我叫王瑞啊，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期播硕的学生，也是未来的各位的同仁 啊。 我在 未来的同仁， 对，未来的同仁，我在游戏里的昵称叫 Galahad。 是一个取自英国的一个传说中的一个人物，我也很喜欢这个昵称。 要不怎么叫？ 从昵称开始就已经大神起来了， 真不到知道吗？哎，咱们有网友说你是游戏主播，是看？难道你是有在播吗？平常 啊？难道我长得很像某位游戏主播吗？ 可能是长得像， 应该是长得像 一位爱奇艺的长脸主播。 反正说你很帅气、啊， 脸长是特色， 脸 长 是 特 色。对，那这个其实是这样啊。其实在这个节目呢开始的时候，咱们其实今天这主题叫冬天里的一把火啊。为什么？其实我觉得从衣着上我们就能给大家完美的解释什么叫冬天里的一把火。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佳妮的身体素质啊，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啊，单穿一件薄薄的衬衫啊，就可以行走于北京的冬天。我觉得这个身体素质真的不是传媒大学都教不出来， 那是必须的。不看看我现在待的是多少度的地方， 常年跑1500是吧？这个相对来比较，你看看子昂，毕业一两年，身体交给了母校， 身体逐渐被掏空。 对，你看你已经逐渐穿上了这个毛衣，是吧？ 这是人家说油腻的标准啊，就是开始用上了保温杯，穿上了秋裤。 对， 毛衣是不是秋裤的前一步？ 非常非常保暖的羊毛衫 啊。子昂，其实咱俩差不多。我今天有一些些失误，但是我为了搭衬你，我就换上了这一件比较厚的，里边加绒加毛的这种衣服。 还是感谢主持人的配合。 没关系，毕竟要有人配合嘛， 毕竟是要商业互吹， 一起拿起保温杯嘛，是吧？那你看看，再看咱们的王瑞啊，你看，要不正在学校的人就是身体硬朗，两位都是穿单薄的衬衫，又、啊、你看见没有，子昂，这就是年龄的差异。 我感觉咱们今天这个演播室里的温度也是非常符合主题。 对，冬天里的一把火。其实我们这个主题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和直播间无论一年四季都让您体现到夏天的感觉，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啊。我跟你说真的，全国各地你就去找各家媒体，没有在冬天，哎，倒是也有是吧，因为他们有些直播间电视好像很冷是吧，所以他们会穿得很厚。 嗯， 啊，这个就不单说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个直播间，他们还能穿着很多的西服啊，穿着一层又一层的那个夹袄来在这里做节目啊，我为人是啊很佩服的。那今天咱们说到这一把火，对，说到一把火，主要是咱们就来说一说啊，今天大神驾到，吃鸡这个游戏排名100万以后的，包括100万以内10万以后的，包括10万以内1万以后的，都可以在今天这里学到不同的知识，对吧子昂？ 没错。刚才 你简单介绍介绍。对， 就这样说吧，就是我之前呢也关注了，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这个几期的吃鸡节目， 是 请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没错， 跟这些选手我也有所较量，有所交手。 哎、 哦，他们的排名呢，刚才我在一些游戏的软件上看了一下，啊，分布在以一个比较平均的状态，分布在了这个10万到300万之间。 嗯， 啊，但是今天我们请出这个呢，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四排的时候，我的战队的常规的指挥，我们已经四排了很久了。嗯、啊，在之前我有过很多的队伍，有过很多的游戏的朋友，我到现在还非常怀念他们。但是在我们这个 这些人是 怀念这个词儿，突然有一种惊悚的感觉。 对，现在他们还好， 还健在， 对我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啊！但是我遇到了这位指挥之后，他也是我的，其实是我的同班同学。 是 啊，在某一次，他们当时是一个三人的队伍，啊，都是我们班的朋友。嗯、然后有一次，他们向我发出了邀请，我跟他们玩了一夜之后，那一夜让我成为了他们的人。 那一夜我们做了什么？ 那一夜 啊，所以说这位我在我旁边的王瑞，我们叫他瑞瑞呢，其实现在已经是新赛季嘛，新赛季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段位啊， 是 太好的一个就是数字，不是很明确。但是在上个赛季呢，我们一起在打了无数次的这个四排之后，包括他在双排和单排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吃鸡的表现之后，他的排名已经是排到了一个四位数，甚至说还可以再往前的一个水平。具体的数字我们让他 再往前有点困难了。 四位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考上传媒大学还要难的概念。传媒大学的比例我们众所周知啊，一般是276:1是吧？去年 是的， 应该是这样。 嗯， 对，你想在这款游戏大概据不完全统计应该有800万的这个玩家。 没错， 800万里面排 七位数，将近八位数。 嗯 嗯，所以说 他排在这个 那得去多少个零啊？ 去的零很多嘛，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哎，你说到这儿啊，佳妮，我给你插一句好玩的事儿啊。 嗯， 你知道这里面吗？就是美国和欧洲玩家只占到百分之，就是排名第一是咱们中国玩家的人数， 哦， 排名第二是美国玩家。你猜美国玩家排名第二是占百分之多少？ 30%？ 哎，太高估他们了，占3%。 那岂不是整个 壮我中华这个游戏？对， 是亚洲的玩家真的是太多了。 对，真的是，咱们中国玩家其实很喜欢这个，而且也把别的服务，据我了解，把别的国家虐的是死去活来啊。 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精髓嘛。我们这个，哎，不用说了，咱们国家的操作是最厉害的啊。 但是其实这个游戏最开始开发出来的时候，它是针对于欧美市场的， 还没想到， 没想到是在亚洲开发了， 没想到打的最好的是中国人。 对，所以其实我其实在此啊，差一句呼吁一下啊，各种美国大片啊，像最近上映的《正义联盟》是吧？据我了解，好像总费用花费了6.25亿左右啊，但是目前回收成本呢，算上电视以及 VCD 啊，各种周边和这个产品回收，大约能回收5.5亿美元左右，相差的它等于这部 DC 拍出来的这部《正义联盟》最后还要亏损5000万美元左右，为什么？这就是不看重中国市场。如果你在里边加一个麻辣香锅或者火锅，我相信火锅版正义联盟一定这5000万的缺口咱们中国人民说什么也能给它填补上，对不对？ 难道正义联盟要变成 火锅英雄？ 我也在想这个， 我跟你说应该设计一个我们国人的这种超级英雄， 还要四川还是重庆，这又是一个争议。 这个无所谓啊，比如说可以拿咱们播音做一个超级英雄， 鸳鸯锅是底线。 对， 不能再说，不能再清淡了。 不能再清淡了，对对对。好，咱们刚开始其实都有点这个调节一下气氛啊，调节一下气氛。但是呢说实话啊，咱们今天那个让王瑞来就要讲一些干货，我觉得接下来呢咱们要进入一个这个王瑞大神的解答时间，好不好？ 四位数大神。 对，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很特别的专业。 对，咱们就是这样啊，咱也不说绝对的权威，咱们就是说这样，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不好？就是给大家做个指引，只能说我用王瑞的经验给大家做个这个指引。 可能只是因为我这个游戏玩的比较多，从最开始它发售的时候我就入的这个游戏， 没错， 可能玩的也有半年了吧，半年多一些了，可能也是稍微积累了一些经验。 哎，咱们今天就把这经验分享给大家啊。好，那我就先问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啊，其实在刚开始跳啊，落不落地成盒呢，其实这个都取决于你跳哪儿。如果你要跳机场啊，比如说那些很大的学校这种地方，落地成盒几率很高。当然我觉得刚开始的存活已经大家玩100小时以上或者200小时以上都可以有个理解。那现在呢，就是说在后几个炉圈缩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掌握不太好你奔跑的时机。比如说在这个啊第四五个圈或者第五六个圈缩的时候，因为范围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相对呢又比较开阔，不会说啊这小圈里全是人。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是我剩最后30秒的时候走，还是一刷圈的时候我就先往圈里边走？这个王瑞你一般怎么抉择，或者说分什么情况？ 其实这个游戏它从开始缩第一个圈一直到最后一个圈不缩，一共有8个圈。它从最开始一个还是很大的一张地图，一直到最后最小到一个点上。它从最开始第一个大圈是缩得很快的，一直到最后几个圈你甚至爬都能赶上这个圈缩的速度。 没错， 所以说前面的圈和后面的圈的应对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第四五个圈的时候，如果一般我应对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时候你还是咱们说比较肥啊，比较装备比较饱满比较精良，那 OK 你可以啊提前在圈里占一个好位置。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缺医少药，而且缺枪少弹，那你就只能说被迫的跟着圈一起走啊，祈祷别人发现不了你，或者说你能提前发现别人，然后把别人干掉，然后就能去获得他的装备。 是，就是穷的话，就是从我的跟随他的这个实战经验角度来讲，他说的这个圈里的好位置呢，就是靠中心的位置。因为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圈可能会往左刷往右刷往上刷往下刷，对吧，地图的各个位置，但是你在中间的话总归不会离得太远。所以说为什么说装备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圈里扎一扎，就是圈中心扎一扎。因为比如说四人全部都有满配的枪械，或者说这个非常精良的武器，很多的药品，很多的弹药， 是， 我往中间这个三层楼这一扎，一人守一个窗口，哪来人打哪儿， 啊，打上他三四波人都不怂，对吧？子弹都够，药品都够啊。但是如果说穷的话呢，那只能就是看缘分， 看缘分， 就是在圈边呢有一个没搜过的这个资源点，我们去找找东西，对吧？要是有一个头比较铁的，不知道你在这边摸着的，把它给摸掉啊。要么就是靠抢，要么就是靠找，就是总得给自己再找点东西。 明白。那王瑞啊，说到这儿，这个网友也提出问题，就说那如果你在圈中心的时候，如果要是刷了这个圈啊，但是你没有啊，没有刷在你这边，那你是选择下楼开车就去，还是选择在圈边？ 这就是要涉及到为什么圈中心是最好的了，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圈，它这个圈是一个圆嘛， 对， 那你肯定在圈中心，你无论它圈刷哪儿，你都是最近的。 对，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你离圈，如果圈没刷在你这儿，那你肯定你是离圈相对而言比较近的人。那假如说你是处在这个同心，就是相当于圆的切线上， OK， 那你可以稍微晚一点再走。如果你是处在这个圆最远的那个角上，那你可以就是立刻就准备出发了。 那这会儿出发还是要去这个圈的中心吗？还是说在边缘了？ 那就可以依情况而定了，因为再下一个圈就会很小很小了，没有必要再说一定要去圈中心，反而是地形上的一些优势会比较重要了。 啊、哦，咱们还有水友问啊，如果你要打死了很多队，你选择舔还是不舔？在这些圈的时候， 总的来说，它有一个风险和收益的博弈。那如果你说你觉得风险大于收益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舔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包去舔也不是很危险的话，那肯定还是舔一舔更好。 对，而且毕竟我们也是非职业的选手嘛，如果说职业的选手，我相信他们有着比较严明的纪律，说这个包只会说了去舔就舔了，不舔就不舔了。 尤其对于我们这种玩具车队而言，那肯定是舔包的乐趣大于一切。 是，而且 说你们玩的游戏其实是玩具车总动员那种动画片的感觉是吗？ 倒也没有，就是说这个玩具车队的意思就是这个车不是很结实， 一撞就散。 是的，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队友啊，就是说这个包我必须要填，我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的那个， 就是他有一种饥渴，他有一种这个欲望， 有种类似在超市里购物的这种乐趣， 大减价， 没错，就是你看到这个减价的满满的货架，全是 sale sale sale sale sale， 就像一个盒子摆在你一排盒子摆在你面前一样，对吧？包括对，包括有一些，我觉得还有一些什么必要物资，比如说你现在戴着一个原谅帽，然后打掉了一个戴着三级头的一队， 是， 那你势必，只要你没有把它爆头击杀的话，你势必是要去舔一下的啊！包括有一把对面有一把消音的 AWM 之类的，对吧？这肯定是没有选择，你必须去拿到。 嗯，明白。咱们还有一个水友就问啊，说这个问一下大神啊，说咱们这个，等会儿我看一眼啊，说咱们这个到最后几个圈选择到底开不开车进？ 这个关于 开车进怕声大，不开车进吧又怕被人阴。 关于开不开车呢，我觉得这个区别主要是在于你是单排双排还是四排。那假如说你是单排的话，对方可能打你的只有一个人，那他能把你从车上打下来的可能性就很低。那如果你是四排的话，打你的就是四个人，那他即使是枪法再差的话也能把你从车上打下来了， 就是车直接炸了。 是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吗？就是说不管是单排还是四排，因为你四排四个人也是聚在那个车中的那一小个空间内，但是呢对面是一个人和四个人，他能倾泻的子弹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说一个人在你开过去的时候能倾泻三十发子弹到你附近，但是四个人的话大概是一百多发子弹，那这样的话被打下来的几率就大很多。 但是我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打法，就是如果你是四排的时候啊，你可以一个人开车开到一个圈里比较好的位置，然后剩下的三个队友呢就步坦协同， 对，我们戏称为步坦协同， 然后走到这个车的附近呢，咱们把这个车往这一横，可以做一个掩体。 对 啊、就拿车当一个掩体啊。 对，当然了，很多时候我印象一些比较深刻的吃鸡的这个比赛呢，很多时候也是真的有的时候就靠一个灵感，或者说当时的那种决断，就是临场发挥的决断，就是也有过这种就是被人打得很惨痛，然后我们明知道我们安全区那个方向就是有人的，甚至还不止一队，或者说他们的实力目前很强，对吧？然后我们的装备或者说药品呢也不够啊，这时候圈又马上要缩了，靠步行可能要吃最后的几波毒是很痛的，就是那个最后的电磁网是那个伤害是很高的， 对 啊，一秒钟可能二十点三十点就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永远是头很铁的队友，最后他就会振臂高呼：“我们弟们，莽一波！我们开车莽一波！” 有的时候就在这个莽的过程中就翻车啊，就四个人就死掉了。但是很多也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勇气带来的收益也是有的。对，就是一口气冲到全中心，反而没有人动我们。 赌一把也是有可能胜利的。 是的， 对。那我不知道王瑞和子昂怎么看，有一句谚语叫"穷吃鸡，富快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哎呀，这个 人嘛，总是喜欢膨胀。 是的，当你找到了很多的，就比如说，还是我们就拿那个可怜的队友来做例子吧。就是如果他拿到了一把消音的狙击枪的话，他一定会沉迷于狙杀其他人，然后忘记跑图，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他知不知道我们在今天在这儿？ 天哪！ 我会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他的，他应该现在已经收到我的链接了。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生活中，应该也每个队伍其实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爱好，舔包、杀人、找东西的这个队员，就是 膨胀的队员， 是是就喜欢这种游戏里面竞赛的这样的体验。有也有很多队友呢，就是喜欢这个，哎，我往那儿一趴，看着四个人从我面前走过去，没有发现我，我就很兴奋，藏住了。这种感觉 是阴险派 的，对对 LYB 派的。 对，所以说其实我对于这句话我还是比较理解，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嘛，就是当你没有什么优良的装备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心里有点没底儿，可能觉得遇到人我没有把握能十足的干掉他。但是当你有优良的装备之后，你觉得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我蛮强的嘛，我跟他较量一下， 是 容易翻车。 殊不知无数幻影坦克在你的周围。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见到了明处的人你去干掉他的时候干不过，而是你干掉了明处的人以后，就有那种就是看着你刚才干掉他的人在旁边偷着乐，看完戏以后 弹完补蝉黄雀在后， 坐收渔翁之利。 对，我觉得佳妮也有玩这游戏的天赋啊，你把36T其实全弄明白，你在这游戏里一定不差。 我这听了半天啊，我都是听出来一点这个攻心计的感觉。 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有一把啊，我是四排，我们那三个队友全死了，我当时在一个碉堡楼里，然后呢圈非常天命圈，就全在我这里边，还剩14个人火。当时我明显看到有一队是3个人在一块走，我当时想完了完了完了，我就想他们要攻占炮楼。这时候我就假装装出一副炮楼里全副武力跟别人火拼的时候，因为我身上带着12颗雷，我就啪啪就往那个炮楼里扔雷，然后我就啪，我子弹很多，5.56就扫，我造成很疯狂，你知道炮楼里跟放鞭炮跟过节一样。然后我就看很多人，因为你知道人都害怕，当他听见这块有很鞭炮的时候，大家都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我先不去吵，我先看看那边怎么样，然后大家都绕。但是你圈那么小，有时候那些人绕着绕着就碰见另一堆人，他们就开始干了。所以到最后我把这些12颗雷全扔完，打完200多发5.56之后，就只剩3个人了。 一波空城计啊， 一波空城计， 溃兵简造， 心理战术。 不是，这真的很管用。佳妮，我不知道王瑞和子昂怎么看，可能我也是我排名不高啊，但是我真的非常管用。就是当然你不要在炮楼明显露出你的头什么哈，就是各种放鞭炮，各种炸，有烟雾弹，就你造成这种炮楼有两队 虚张声势， 对，有两队在血拼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大家不会有人再冲楼的，只会有观望。 太聪明了吧。 对，不会有人再冲楼。对，然后你比如说还说有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我就是也是咱上半场最后啊，就是王瑞，我是这样一个人，空投必填，无论他离我有多远，我对空投的爱永不变。 哎，这种队友好。 我就是对空投，我跟你说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之前我也是跟那个子昂他们班一个同学在四排，他们仨无论他们仨爱填哪儿填哪儿，我只要看见空投我开着车就往空投那儿去。但是空投有时候很富，我空投有时候就只有一个3级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空投。然后空投就一个98K 一个8倍镜，然后一个肾上腺素，或者跑了非常远非常远啊，那个空投在河里没有船，我毅然决然游过去捡了它再游回来，我游过去的时候剩96个人，游回来的时候只剩28个人，这样的空投啊，我点了一把嘎子，结果上岸之后被人一枪爆头，这种经历也是有。那你觉得对于空投必舔的人，你有什么忠告？ 刚才我觉得舔包可能是购物的乐趣，那这个去舔空投可能是这种赌博的 乐趣， 乐趣，对，开彩票的乐趣。 对，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去舔空投啊，也得分是单排还是四排。 是， 如果你是单排的话，你可能你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OK， 那你捡了一把，比如说 AWM， 那就是100%的，你就自己又用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四排，你除了你之外，你还有3个队友，那你一把好枪可能带来的差距 就涉及 就不是很大 枪的程度了。 对， 是 啊， 因为一把好枪带来的收益并不能比上多一个人带来的收益。 是。行，那我们呢上半场也是跟大家啊稍微扯了扯欢乐的事儿，聊了聊技巧，下半场来继续啊，听王瑞和子昂给咱们带来 最厉害的进阶绝地求生的技巧。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阻止我说再见啊！伴随着这首很好听的歌，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海分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等着你，无论你等不等我，我就是等着你不见不散的我，我就是许可啊。 天哪，徐可，我听着你都快断气儿了 啊！对对对，就每次都要给自己出一些难题，知道哈。 好，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佳妮。 嗯，然后咱们再介绍一下今天来直播间啊，令我们蓬荜生辉的两位嘉宾，好吧？你们就自己做介绍吧。嗯，自我介绍。嗯， 大家好，我是子昂。 嗯， 大家好，我是王瑞。 好。那咱们其实上半场啊，说实话过得非常时间非常快，发现没有，咱们其实聊起来之后你发现一个小时的直播也过得非常快。 嗯 嗯。 那咱们下半场啊就先直接切入主题啊，咱们就说这个，刚才我在其实直播开始前呢问了王瑞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款游戏啊设计得非常真实，所以有时候地形非常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在有时候啊我们无论是单排双排四排，当你碰见敌人的时候，王瑞不知道你在地形的选择上会有什么一些独到的经验呢？ 其实这个游戏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做得很拟真嘛，对不对？ 嗯， 就跟咱们平常生活中，也不是生活中的，就是真实世界中所这样的战场的环境是很相似的，所以说它有很多的这些职业玩家所使用的这样的理论， 是 甚至都有一些从真实的战场上借鉴过来的东西。 哦， 你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反斜面战术， 是 就是咱们比如说一座山一个坡，那一个坡有两面，你所在的这一面是一个斜面，而那个斜面的对面又是一个斜面。 哎，等会儿我考子昂和佳妮一道题，你们是文科还是理科？我先问一句。 文科。 我是文科。 好， 都是文科。 俗话说得好，山分山脊和山，哎，山谷。 山峰、山脊、 山峰、山脊、山谷，对吧？ 对。 嗯。 那么，请问，一座山，这样吧，王瑞，你给他们俩出题啊， 嗯， 你给他们俩出。像一般山，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想啊，这样的话，然后呢，两边是有点凹槽，请问这个山的山脊是哪块？ 我地理不好。 地理是文科生学的吗？ 他们俩都是文科生啊，因为 山 是的。 哪样哪样啊？ 感觉这个描述还是有一些 抽象，对，主要我这个，对，主要描述有一些抽象啊。其实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啊，其实也是 高中的一道地理题吗？ 没有，当然我自己也不会，我就随便出去。可能这 有这样坑队友的吗？ 不是不是，其实我说到底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这个游戏真到什么程度啊，就真的如果你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面，你可能获胜面应该说是有，应该会区别很大吗？王瑞应该会有很影响吧， 肯定是好的地方你更容易获胜呀。 嗯，那比如说什么算好的地方？ 嗯，你比如说站在山脊上就不是一个好的地方 啊， 那因为山的两面都能看见你啊。 其实就是 G 港下边那个山是吧？ 对， 如果你站在山脊，就是半山腰往上， 对，那是很差的一个位置。 而且我们就是能看到很多就是小丘陵嘛，或者小山坡。 是 是, 是。 其实每一个山坡呢，就是它都有一个，强行来说了，肯定都有一个最高点。 是。 就是你站在这个坡的最高点上，肯定是四面八方都能看到你。 是。 看到你就要打你啊！这高处不胜寒嘛。 啊、哦。 就是这个道理嘛。 高处只适合开演唱会。 对。 或者被扫射。 我反而觉得山谷会略微的好一点。 嗯，就是在山的后边是吧？ 对。 就在小凹槽里。 是的。 哦。那一般比如说咱们要是四排的话，咱们就拿四排举例，如果与对方展开枪战，对方这时候正好在屋子里，而你们在平原，这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这应该是一个极差的一个环境了。 哎，哎， 就凉凉了是吗？这种环境， 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应该凉过很多次。 是，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游戏里确实是这样，它有的时候真实的就是这种的真实，也就真实在这里。就是你的技术再高的话，有的时候运气不好，或者说你就是目前的整个的战略的这个条件很差。就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对面就在房子里很舒服，在对这个平原上的人进行射击，我觉得首先平原上的人能有掩体就得先得找掩体。 对 对，这个时候也是刚才瑞说这个王瑞说的背坡，就是反斜面的一个小技巧。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房子，它的摄像头是一个射击点，人们会从摄像头来射击。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在这个话筒的这里会被打到，但是如果说我们稍稍往后退，然后再趴下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摄像头的角度它就看不到话筒后面这个位置。 嗯，是， 就是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凹地趴进去。 好像我的麦克有点歪了 啊，好像你的麦克稍微有点远。 是，就看有没有这样的小凹 槽，为了卖力的演示 趴进去。这个在很多二战的电影当中你都能看到，就是说很多二战的这个纪实的片子里面，这个步兵们在驻扎的时候，或者说在简单驻防的时候会挖一个坑 啊， 对， 挖战壕嘛， 那个，还不只是战壕，他有的时候会挖一个叫伞兵坑，伞兵游泳的伞。就是你知道战壕是有木架有这个围栏，它是一个工程，是要工兵来挖的。但是所有的这个步兵呢，他们可以拿枪托或者用手用木棍去挖一个就只有20厘米左右深的这样的一个半个人能这样窝进去的一个，对，能窝在里面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保护到自己的上半身的躯干和头部，不会被直接射击。 甚至于说，在二战的时候，在中国战场上都还有这个工兵土工掘进的这种打法， 是的， 就是工兵战壕一路挖着过去， 是的，就是我平原上 底下走， 对，比如说对面，就是说敌人在碉楼里，对吧？炮楼 扫射 打不下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干脆挖一条，就是挖都不是地道，就是我们挖一个深深的战壕，我们一米一米的往前挖，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就像回到游戏刚才当中那个问题嘛，就是在平原上最好有树找树，有石头找石头，没有的话就得绕到一个他们可能尽量看不到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时候呢，之前我也是从经验来说，尽管说瑞说我们量过很多次，但是这我觉得还是谦虚了。就是经常是什么呢？我们这种枪法差一些的，就收了枪就赶紧开始跑，就是枪都不拿了，就直接开始跑。但是在瑞瑞在跑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就是他和另外那个头铁的，他的枪也不错了啊，就是他们两个枪法好的，经常会他们是拿狙击枪的，经常会跑着跑着突然停下来瞄准，砰，然后对面就左下方显示队友击倒。 哦，还是很强 的。那个被砰的人心理阴影得有多大？ 所以说 阴影相当大。 对，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就是说四个人的话可能会好，就是一个人打你的话，你就是挨打的份儿；但四个人打的话，两个人在跑，然后另外两个人枪法好的可以就是站着，然后去开枪。这个有一个也是战术叫交替掩护嘛。 对，交替掩护。 嗯，哇， 感觉玩完这个游戏啊，咱们每个人都像服了兵役一样，这种感觉。 对，而且 接受战术方面的知识啊。 嗯，我听他们说了，就是要玩这个游戏的话，还必须得有很丰富的这种战略知识和历史知识才可以玩好。 我记得在 应该不太需要啊，反正。 在我 二战都已经 看到过一个主播，是玩这个游戏玩得很厉害的，那个人好像是一个退伍军人。 哦。就是 之前网上不是还有很多这个热门的视频，说一个二战老兵玩这个游戏也是很有意思。 那个老兵说我自己又用过植物的 98K。 哦，那会儿正好是那会儿的枪嘛，还打一发上一发。好，那咱们接下来再问王瑞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应该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一直在找掩体前进，突然在一个掩体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你躲进这石头，结果一直被对方架枪，你无法拉枪，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选择适时的反击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一般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会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肯定是扔手雷，扔投掷物，把它给炸出来。这个需要你比较精准的技巧，毕竟这个扔投掷物是很难以把握的。 对， 像打篮球投篮一样，是很，你要有时候说很玄学的一个东西。 中场三分球。 对，中场三分球，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假如说这个时候你跟他两个人在各在一个掩体后面僵住了，然后毒又来了，你必须得跑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对自己的枪法有自信的话， 是 你可以漏一个破绽给对方，然后把它勾引出来，然后再把它打掉。 啊， 当然这就需要对自己的枪法有绝对的自信。对 啊，你先卖一下。 对， 那 四个人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强调一下我的作用。 是是是，子昂，你是什么作用？ 就是 四个人中 啊，四个人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那种我又是那个把枪收起来跑的那个角色，就是， 哦，你是诱饵 啊，对，我就是我可以选择，我会提前告诉这个，提前告诉我们队里的射手，就是枪法最好的人，就是说我将会往左边或者右边跑，然后这样的话，敌人看到我跑出去了，我是露头的那个出头鸟，他们肯定要开枪打，对吧？ 嗯， 这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个预判，就是说我去露头以后，敌人在打我，并没有打我们的射手， 是 这样的话，我们的射手会有一个预判的环境，知道对面可能会从哪个方向露出来打我，并且预瞄到那个位置，而且不会受到攻击。 而且子昂身法出神入化，拉枪线拉得出神入化， 就是 浪而不死。 对，各种什么 shift 空格 c， 然后 q e 各种跑，是吧？就蛇形走位， 摇摆前行， 啊，摇摆前行， 凌波微步。 对，好像你是闪电侠一样，是吧？这别人就打不中你，是吧？ 他真不能说我是闪电侠，我们也被闪电侠制裁过。 哦，真的， 真是印象深刻。 你没有见过闪电侠多快的？最快。 最快就是我们有四个人，最后就是决赛圈只剩五个人，那把我们印象很深刻，真的是气得够呛，就是他是开了加速的外挂啊，真的这是物理上的真闪电侠，就是从很远的一个小山上两秒钟内到了我们的楼下，我们四个人守一个楼不敢去出去，因为到了平原上他们可以绕着我去打。 对， 然后在楼上和楼下我们四个人对一个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的队友我们全都解决掉了，就是他解决不掉，然后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读来了。 但是他其实也不敢冲进来， 是 他 是 肯定死， 他怂得很厉害，因为他上楼梯不管怎么样，他再快上楼梯他终究会撞到我们。 对 对，所以说 四个人他打枪的时候他也得 是 吧，他也得有子弹，也得换子弹，也得停下来。 对，但最后遗憾的就是说圈没有刷在我们这栋楼的附近，我们五个人都得往安全区跑，他一秒钟就跑到安全区了，我们也得跑，然后就没有办法了。 啊，那他枪法其实也还不错，是吧？ 他应该也开了其他的， 还有一些别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对，说到这块儿，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啊。也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啊，外挂是有这样一体验，其实他用多了，他自己也没意思。 对，完全毁坏了这个游戏的乐趣。 那你还有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对，你知道这个游戏所有好的装备在哪，你直接去舔就好。你知道所有敌人在哪，你避开就好。你都是自瞄爆头，然后你没法吃鸡。我觉得这游戏，他可能玩一天也就不爱玩了，应该。 对， 因为没有任何的惊喜和刺激在里边。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外挂用者应该会用着自己后来就不用了啊，应该也会这样。当然了。啊，咱们在之前的某期节目啊，某讯是吧，这个运营管理 CEO 来的时候呢曾经表态啊，他们打击外挂的手段那是全国 number one 的，就说啊，曾经也是说过在他们的指导下应该96%以上的挂会被消灭。于是我问了他一个特别不该问的问题，我说那4%的挂是怎么解决呢？ 好尴尬，我都听出了尴尬。 他说没关系，这就跟你中500万的机率是一样的，他说你会很少碰到。 啊，后来我们也是很尴尬的结束了那次节目，后来再邀请他就不来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呢？ 哎，对，这个原因就不了而知了啊。那其实呢，说到这儿呢，咱们不如啊中间啊先来听一首这个歌曲啊，叫什么歌呢？我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听过周杰伦的一首叫《爷爷泡的茶》这首歌。 嗯，有听过 啊，听过啊，王瑞 童年回忆 没听过，要忘记了可能。 爷爷泡的茶， 啊，其实是蛮冷门的一首歌。 对，所以子昂和这个佳妮是可以跟着哼唱的，对吗？ 别开枪， 哇， 自己人， 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爷爷泡的茶啊，爷爷泡的茶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这个战术战略的一个讨论。现在依然飘啊，这首歌呢其实啊比较这个有一些些年代了，是吧？听过这首歌的应该基本都是九零年初啊的， 八零九零， 八零九零， 我是跟着八零后听的。 啊，你是跟着八零后 听的？对对对，跟着我哥哥。 所以家啊， 跟着我哥哥。 好，吓我一跳， 我哥哥是八五年的， 跟着哥哥一起听的周杰伦 啊。我不好意思，有一点跳脱啊，这个吓我一跳。你说跟着哥哥，好好好， 莫名感觉有一丝寒气。 对对对，那子昂呢也听过这首歌是吧？ 我也是听周杰伦比较多的啊， 哦， 但是之前我也说这个歌其实不算是最热门的， 是 不是他的主推歌曲？ 是，你最喜欢周杰伦的哪首歌呢？ 应该是之前我们放的《晴天》。 哦，《晴天》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一首歌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 小悲伤， 单纯啊，特别那种爱情的那种感觉， 初恋的感觉， 啊， 谁不喜欢初恋的感觉呢？哎呀，真是的。 好，那就还是让我们拉回来啊，枪线拉回来啊。接着咱们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让王瑞啊，刚才我们也是在放歌的时候有过讨论啊，就是说，其实呢，让大神今天来呢，不要教大家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比如说啊，你选择什么枪啊，7.62啊，5.56啊，什么枪好快啊，什么，这个都不是重点。 嗯， 重点呢，其实刚才子昂也说，那王瑞作为这个整个队的指挥，那其实他有一些很正确的选择，这可能是我们其实平常很迷茫，因为很多人其实在无论你什么时候伏地魔啊，什么时候跑，什么时候去哪个位置，其实这些抉择很大面上决定了你的生存还是死亡。 对， 对吧？ 这个我先抛砖引玉吧。 好好好，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亲历者，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没有问过王瑞到底换过多少队伍，我有过， 是是啊，这是件悲伤的事。 是的，就是我算上这支队伍，这是我的第三支常，就是每天玩的时候 常 对常规战队。 是， 我们的第一支战队呢，也是很都是很好的朋友了，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但是当时我们也都是一起刚玩嘛，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战术或者说整个的这个节奏就是跳吧。跳跳跳跳跳，当时连标点地图上的这个标记点都不会， 就是，随缘跳 啊，对，就是跳哪儿呢？跳监狱啊，或者说这个跳， 啊， 跳机场等等。 哦，你们好刚啊，基本都 是，然后就是跳一些就是大家在地图上看得到的资源点嘛，不然的话大家也不知道，哎，跳底下那个黄黄的哪儿有啊？都这种的，然后跳了以后就是见人就，哎，有人，我脸上有人，我这有人，快来快来，然后我们就过去去打，然后，就是哎，我前面有人，前面有人啊，停下来打，然后开车的时候。 在10公里外感觉那种远远听到枪，哎，有枪声有枪声，走走走去看一下去看一下，这样的就是这种就是纯属只能说是在走一走打一打，就是体会一下游戏的美好，游戏的这个美好就好了。这是鸡屁股， 这种就属于小白小白，其实 是比较低端的一个战术，或者说甚至没有战略和战术吧，就是只是在互相的对枪而已。第二阶段呢，我觉得就是说会学会标点了，我们这次打野或者说跳一个重要的资源点啊，然后但是在推进的时候就体现出和第三阶段的区别，就是说推进的时候啊，这个圈缩到北边了，我们看一下圈里有哪些房子吧，然后就哎就这个房子吧，我们就去吧，然后去了以后才发现那个房子也早就有人了，或者说其实这个房子很容易就被攻下来，或者说周围很容易进邻去，然后最后就在跑毒的时候就选择很差。但是重点要吹一波，我现在这支队伍就是为什么说跟瑞他们玩了以后先留在这里，因为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就是经常我们很多人在比如说跑第三个第四个圈的时候，就是圈半大不小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已经被聚集到一起了，40-50个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尤其亚服这个 LYB 比较多嘛，啊，大家都苟一些，然后你如果说光明正大的走很容易会遇到人， 嗯， 遇到人的话就容易造成减员或者损失， 对对对， 有时候很迷茫，我到底该往哪儿去， 是 这时候我们的王瑞指挥，他经常就是一句话，哎，来来来跟我来，然后他就会到一个就是很好的掩体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掩体各自找到位置之后，如果再来人我们一点都不虚。 是，那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这个咱们的子昂和王瑞好不好，因为王瑞在讲解的时候，子昂作为他的队友肯定深有体会，你可以多一些补充啊，包括提问啊， 给我们带来一些干货。 对对对，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俩好吧。 好的，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子昂吹得这么神，大多数人都是既吃不既打，对吧，咱们有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哎，我说来来来到我这个位置来，结果就被人摸掉了，其实也很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是，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同时让就是玩游戏为了爽和玩游戏为了赢的人都取得都在其中能获得乐趣。你哎，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舔舔包杀杀人就很快乐，有的人觉得哎，我一定要吃鸡我才能很开心。这个游戏它能同时满足这两种人，这是这个游戏它会这么火的原因，我觉得是。那我觉得话说回到如何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啊，因为我这个人是从很早很早就开始玩这种竞技类的游戏了。我从我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我就很迷 游戏呢。最早 的时候玩那个星际争霸，后来玩魔兽争霸，再到后来玩星际争霸二，再到玩那个英雄联盟、DOTA 二，一路这样玩过来的玩家。怎么说呢，我对这样的竞技游戏就是比较喜欢吧。所以说在玩过这么多的游戏之后，这样的竞技游戏之后，我就觉得有一个概念就很有帮助，就是他们会提到一个，尤其在最早期的时候，我记得在最早的时候玩魔兽争霸的时候，那会儿经常会提一个概念叫做 timing， 就是时间点，就是你抓住这个时机，就是 timing 的直译过来就是时机嘛，你抓住这个时机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也在于这儿，就是一定要去抓住某一个时机。 其实说实话，人生也是这样，抓住时机。 对，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其实就是成功的关键。 对对 对, 对，那其实 从玩游戏升华起来。 不是，我只是觉得王瑞大神讲到了其中内涵，我给他点出来。 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游戏有时候也是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在 没错 的映射。但我的其实就我们拿最具体来说，就比如说有的人。是看了安全区刷在哪儿以后，我们都肯定是要等安全区刷出来以后去进的。那有的人进的时候呢，是看眼缘，我就喜欢这儿了， 而且有的人会犹豫， 是的， 会想半天，我走不走啊？我是在这会儿走还是过会儿走？那其实不如你就立刻就 对，说走 就走，说走就走。 但是这就需要一个判断，就是我最好奇的就是一直也没有，正好在节目里就问一下吧，就是瑞瑞为什么每一次，因为开车的就是整个的领队和司机，包括就是整个的带我们去哪儿的都是瑞瑞嘛？那瑞瑞为什么能在这个圈刚缩完的时候果断的决定到哪儿最合适，而且屡屡得手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你的判断力的过程，因为你玩这个游戏玩多了，就是我从最开始玩到现在，它会有一个形成一个习惯，就是你最早的时候 你的判断也许不是很准确。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没人，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人，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比如说地图最开始不熟悉，后来你地图熟悉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房子，那个地方是个什么坡，可能你都会相对而言熟悉的一些。 嗯， 这个时候你做判断就容易的很多，对不对？ 就记住了地图上一些关键的位置， 或者说这个圈刷在这儿了。我记得我前两天在这儿吃了一把鸡，那一把打得特别的好，哎， 所以 下一次可以再来一遍。 子昂佳妮，发现没有、 嗯、 聪明的人走到哪儿都是聪明。 对对对、 啊、 这句话真的是 智商是决定一切的杠杆啊。 对， 继续继续， 毕竟是硕士， 吹过分了， 毕竟是学霸， 对、哦、 加游戏的戏霸 啊。继续继续吧、嗯、 这突然之间吹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没你就说 吹的我有点汗流浃背。 没事没事没事，就是记住地形啊，记住地形很重要。 对记住地形、啊、包括你记住这个尤其在从之前的这个失败中不断的去总结经验吧。之前我在这儿吃着急了，或者在这儿没吃着急，为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吧。我觉得主要还是 总结经验、 啊、 总结经验。对， 那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那就跟刚才子昂讲啊，那你一般是怎么做出这个决断呢？比如说是走到哪块哪块，当如果分很多种情况，当你听到那边有声，你会选择走反方向，还是选择往那边摸、 啊、 还是选择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假如说你在这个圈还是一个比较贴命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下，我会优先去选择，就是清除敌方有生力量， 哦、 对，这去优先去把这个有枪声的地方摸掉。其实这个游戏最可怕的人不是那些在一直开枪的人，而是在于 LYB， 对， 一直在阴着的人， 对， 这样人是最可怕的。你对方和你打，那你打好了，对不对？我们看枪法嘛。但是如果是真的那种阴着的人，他不给你解释的机会啊。 对，对， 所以说我更倾向于能把先已知的人去清除掉。 嗯，当然这个也是靠实力枪法来做依托的。 是是是、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啊，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是单排就特别菜，每把基本一个人都杀不了，就总被阴死。 嗯， 但是四排和双排中都发挥得非常棒，有没有这种是因为什么？ 有可能，我觉得因为这个游戏我是最喜欢玩四排， 是 因为这个游戏单排和四排真的不是一个游戏。 是的， 差别很大。 其实单排就看谁狗的好，是吧？ 对，单排就看谁狗的好。 对， 而且看能谁的眼力更强，更能发现敌人嘛。别人趴在那里别人都看不见，哎，就你能看见，然后你把他打死了，那你就单排肯定厉害。但是四排不太需要这个。 对，四排是四双眼睛去发现四个人物，其实四个人物本来就很难一起藏住了。 对， 又是四双眼睛在扫描，其实就 四排主要还是更为看战略一些。 是， 嗯，是。那一般王瑞，你们这个队伍啊，在一般比如说开车的路上，如果碰见啊，这明显听见那边两波虎拼，你们会选择过去把他们全灭掉，还是选择继续走？ 如果是开车的话，我觉得要不然就算了。 就 算 了 呀。为什么？ 因为开车的话，其实对面就是很明显会听到引擎的轰鸣越来越近，然后可能会收枪一起来扫车。 哦、 就是你四个人都窝在车里的时候 的吗？ 因为四个人都窝在车里的时候，其实 是 最危险的时候。就像我们上半场之前说过的，就是很容易就被集火，待会儿 就搁置争议，一致对外。 是的，不然的话，对吧？就突然有外来力量的压迫，容易。 是是是，明白。那其实在最后我也想特别好奇一点啊，就是像王瑞，你一般带领你的队伍会跳哪些点呢？ 我带领我们的队伍吧，一般情况下比较喜欢跳的点就是一些离就是比较热门的点相对而言远一点的，因为我们队伍毕竟还是一个玩具车队啊，不是那种装甲坦克车。 有强有弱， 就是大家的枪法可能说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我枪法很一般、嗯、不是属于那种 大神都这么谦虚， 不是属于那种就是你去看一些真大神啊，不是像我这种伪大神，去看那种真大神的那种。对，那真大神的那枪法真的非常的惊人。 是，但是其实他也有点谦虚，就是我们的点一般来说是次重要，不是最热门，但是次热门吧。嗯， 就 说两个吧，比如说 我 们的宿命之点 N 港，就是在机场旁边的啊、那个港区。 是， 然后还有另一个宿命之点就是 Y 城。 对， Y 城、我们特别喜欢 Y 城， 也给大家确实要推荐一下，确实屡试不爽。就是在 Y 城啊，有左半边右半边上半边下半边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 Y 城很大， 是外城太大，是最大的一个地图上最大的一个城。那么我们经常跳右下角这个位置， 右下角 对，有两个大的独栋，对， 就 是、 啊、 是警察局和检察院 啊, 啊，旁边还有一些平房，很容易搜，也不至于被堵在房子里，搜进去看一圈，赶紧出来了啊。而且再往左边一点还有 C 字楼，再往中间一点还有餐厅。其实从中到右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最好搜的 啊。你们一般会选择跳在那个地方， 对 吧？ 而且最关键的是屡试不爽，我觉得真的要推荐一下，是原因什么呢？歪城不可能永远都没人。但是我们只要跳右下角，我们的胜率总要比跳中间上面左边的人要大一些。 是因为我要个人歪城的话，无非也就是跳你那点，或者